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耶少。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即系我一出咗去斟水咧，大家就唔识入啦。 城邦会战胜归。 哇，犀利！头先阿夫子段蒸豪新噶。 咁啊，上个礼拜录噶咯。 即系上个星期蒸录嘅。 哇。系啊。唔系啊，佢之前录过，一年前啊，佢话。 我猛将见错。 我冇啦，呢啲挤低咗度，我翻唔知去边啦。猛将疑云。 边个？阿周生。 系唔好提名傻嘅，呢啲嘢真系好严见嘅。系唔好讲呢啲。 唔系周生话搵唔到。 系咩？搵唔到啊？我唔紧要啦，六个新嘅咪呢个咪仲好。 六个。 佢录咗好耐。 六个。 喂嗱，阿老人家有啲嘢咧，想真系想请教下你啦。 唔好讲，唔好咁讲呢啲嘢。 坏仔呢单嘢咧，当然陈婉婷，即系陈婉 啊。陈婉婷， 陈婉婷， 边个陈婉婷？ 唱歌啊，好似系啊。陈婉娴呢单嘢梗系食晒啦。喂，咁但系呢单嘢会唔会有内情咧？你会唔会觉得陈婉娴系本来应承咗有啲有 ring？ 系咯， 实系啦。 心情唔好到今日唔见人喎。 实系啦，呢啲讲真。 喂，但系点解会 SCMP 唯独是得佢会追到翻大陆咧？ 呢啲我諗我就冇乜內幕啦，不過你呢啲嗰個記者去夠韌力嘅，咁樣咪得囉。佢咪其實呢佢咪呢單嘢，我想講一樣嘢先嘅啫，就呢單嘢真係冇個好人嘅入邊。 壞仔都 願聞其詳， 係 啊，例如呢 Eat Sleep Recycle 喎。 嗱，即係壞仔小朋友就算啦，我哋唔好針對。 係咯，唔好我哋唔好講， 唔 講。我就係中意件 T-shirt 啫，嗰次。 唔好針對佢小朋友啦，係咪先？阿婆肯定有問題啦。 係，唔知有咩 邊一方面問題先？ 喂，講啲唔講啲，不做不實。 喂，大佬啊， 你我諗，如果而家話佢講大話，我諗都冇人會話我哋抹黑佢啦，係咪先？ 係，好多嘢隱瞞咯，起碼叫做 好啦。佢有個咁嘅細路喺香港，有咁嘅 case。咁啊，唔知咩原因博大霧就搭上咗陳婉娴啦。 係啊， 娴姐中橫江湖都四廿年啦，咪先？新蒲崗膠花廠嗰時候已經出嚟啦，有冇掟菠蘿我就唔知啊，係咪先？講真， 一程新蒲崗膠花廠 六七暴動係因為點樣起發生㗎？ 唔知啊， 工運嚟㗎嘛。 佢關佢咩事啊？ 咁佢咁啊，工聯會㗎嘛。 哦，係。佢有咩膠花嘅事件啊？ 係啊，咁啊幾廿年前， 即係攞住扎膠花出嚟。 嗰陣時已經咩㗎啦，佢見到咁嘅。 咁我細個穿膠花啦。 咁佢嗰陣時，如果有人有個阿婆走上嚟，佢一問一請單 case， 你問我以娴姐咁嘅即係道行嘅話，多多少少有啲斤兩做唔做得掂，我諗佢心中有數嘅， 梗 係 啦， 係咪先？好啦，不過可能佢覺得唔緊要呢個。救悲天悯人啊嘛，諗住實食冇黐牙啦，嗱你叫 做兩葉麻酸咁樣。 有一樣嘢，大家依幾日咧係嗱，娴姐故事今日就唔見咗啦。阿嫲、阿婆咁樣，阿婆開記者會嗰日，除咗娴姐，除咗阿懷仔、阿肥仔，仲有一個人出現噶嘛？ 邊個？ 有律師喺度噶嘛？ 哦， 係啊，那個律師就應該係娴姐嗰啲地區嗰啲唔知咩人啊，裝腳咁樣噶嘛。那個律師咧 都係冇個好人。 嗰個律師。我唔記得個名啦，我唔記得個名啦。你上網而家 search 啊，係啊 ，search 揾翻個新聞咧。個律師本身個背景後屘人起咗底啦，高登定係迷咧，佢係嗰個一個入境處嗰啲工會嘅法律顧問嚟噶嘛。 哦， 嗱， 搭通天地線， 一講大家明啦。嗱，以娴姐咁嘅即係江湖地位，有咁強大嘅後盾。呢個 case 一聽就知做唔做到啦。 嗱，做唔做到佢覺得，我懷疑佢都覺得值得，佢覺得值得做，咪幫我個細路咯，係咪先？揾入境處話、可唔可以酌情考慮啊？ 係咯，酌情權。 咁你問我以娴姐開老聲，入境處處長冇理由唔睇下啦。好啦，教育局會唔會唔諗下俾佢入學啊？好啦，再講多一步。咁你嗰啲社會福利處張建中。系咪先？而家系叫委勞福局啊嘛，勞福局即係行即係對口單位啦，工聯會啊嘛，勞工福利啊嘛。張建中有咩理由唔同你唔同你搞掂佢啫？咩咩社署跟進個案啊，一定掂。你問我咧，行姐就根本上由頭到尾覺得實食冇黐牙嘅， 就做到咯，係咯， 一定做到嘛， 一定成功爭取。 點知出咗嚟之後就即刻俾人喐佢，第一出咗條片啦，大家知道啦，肥仔。喺唔知條村度打人條片啦，依、個都唔緊要啦。咁細路仔小學雞嚇，同、啲同學仔推推撞咗， 冇所謂呢啲。 最慘，你就做戲做得太過絕，你就揾埋間學校俾佢。 系系 咁搞到佢学校 嗰女仔去喊。 嗱，嗰啲我唔知啦，嗰啲女讲唔好针对个小学生啦。咁你就搞到啲本土出嚟啊嘛。喂，你本身系人蛇嚟啊嘛，系咪先？而家你唔系英分，你用呢啲嘢噶嘛？你分开嚟讲先，你犯 俾人情，俾道理， 你唔好讲道理，一定得啊嘛。你咪引咗班本土出嚟，咪喐你咯。一喐你，行姐你就缩啦。系咪？ 系咯，我即缩啊！嗬， 贤姐太缩啦。嗱，我而家不妨啊讲一样嘢俾大家听啦。 好啊，好啊。 点解要 贤姐？点解唔缩啫？老实讲，如果我系郑耀棠，我系工联会啲人啊。如果我系工联会啲兄弟嗰啲工会，第一今年区议会选举， 嗯， 佢个区就黄大仙九龙东个区啦，全部公屋区嚟嘅。喂，贤姐，你帮我洗楼，你俾埋佢。喂，咁我哋咧？ 系咯，唔帮埋我咯。 上楼喎，调迁喎，学校喎，喂，帮唔帮我先？呢个人社咧，帮。系咪先？佢啲基层嗰啲人，大佬佢都好，都反感啊嘛。第二，嗱，今日就八号啦，上个星期就六月初啦，六四爆出嚟噶嘛，啲人用佢，贤姐你系咪六四爆出嚟，谂住可以冚过呢个 六四 晚会啊？咁样系咪先？咁嗱，呢啲系后话啦。如果我冇记错咧，今个月13号嚟紧星期六咧，阳光出殡。 吓、啊？ 哇！如果呢单你今日唔搞掂佢，哇！你阳光阳光嘅灵前。你话几咁壮观同热闹咧？ 哇，咁多计算嘅一样 嘢。系咪？你话工联会第一时间行啫，你行开一边先啦。你唔好去，你老实讲，阿杨光嗰度你都系谂清楚先去够唔够头啦。嗰日已经阿万必定系边个话要摆咩话？摆啲礼物喺佢 阿快必啊嘛， 系快必话要摆啲喺门口噶嘛，大佬摆生果啊嘛，大佬。哇！你话如果而家啲本土派？你谂下摆咩会摆咩喺门口呢？阳光正所谓在天之灵，系咪先？或者在咩之灵？我唔敢讲啦，呢啲嘢就哇，真系真系多谢你啦，系咪先讲真？ 哎呀，好惊我讲到。 咁如果我系工联会啲人，实队谂你陈婉娴先啦，今次喂行开一边啦，娴姐你。 哇，咁点啊？而家心情唔好咯， 要记住 喎，仲 要记住喎，嗱，成单嘢娴姐话关我咩事啊？唔关我事。 系咯，啲助理决定噶 嘛。其实根本上嗰日陪佢翻个陪佢一齐过罗湖桥个师奶陈婉娴助理嚟嘅。 哦， 系啊， 冇得赖啦。 跟住阿婆就爆大镬，系娴姐叫我去自首噶。 系咯系咯系咯，佢就讲晒啦佢。 咁即系话咧，其实根本上就见到细息唔对工联会，就踢你阿婆走先咯。 仲要上上嗰个旅游 包，你走， 跟住问个司机去边个？ 呢啲嗱，老实讲，你问 有咁远去咁远？ 即系呢度， 你又唔死？ 即系我作为一个路人甲啦，即系咁讲，我做咗路人甲啦，系咪先？讲真，系咪？即系而家啊，路人甲嚟嘅啫。 喺度啦， 路人甲嚟嘅啫。呢啲嘢由头到尾就係工联会嗰啲作风同埋伎俩囉。 一个局嚟嘅。 表面上就争取工人利益捍卫基层权益全部嚟过桥嘅。 哎呀真整咗个大龙凤。 你行啫你行啫做一掂嘅话咪成功争取吓、啊、叫做咩呢啲一家团聚阿婆有个细路囉系咪先 咁。一 有二北嘅个社会一唔掂嘅你顶都唔顶喎而家。喂你諗下你顶都唔顶喎喂你唔系。又应该酌情处理人情系咪先嗰啲犯法嘅嗱我支持入境处秉公執法阿婆要坐监还一回事个细路无辜嘅你顶都唔顶行啫系咪先讲真工联会呢啲老实讲咪即系公棍系咪先呢全部公棍嚟㗎嘛你都唔好话嗰阵时啊 ,97 年嗰啲集体谈判权啊什么什么啲嘢喺林立会嗰阵时候被人剥低晒啦系咪先讲真你工联会你讲咩嘢捍卫基层利益讲乜嘢工人阶层利益啫大佬系咪先呢啲唔抵长毛讲啦全香港睇到晒咁丑陋啦工联会大佬系咪先黄国健出嚟讲冇我 行 啫啊唉心情唔系几好啊点点点黄国健你咪接手个 case 嚟做咯帮我细路咯喂工联会你冇份嘅咩？郑耀棠工联会你冇份嘅咩？郑耀棠你净系咩人大定系政协添啦？喂，你咪全部人大政协联署咯，留低个细路喺香港咯，公安部酌情处理点点点咯。喂，你成班一句声都唔出，食蕉啦！工联会咁样解法。嗱，调翻转头，嗱，真系讲多句啊！如果呢个 case 张超雄做，张超雄嗱，张超雄一样会俾人闹。你话左交扑街张超雄嚟嘅，但你问我，即系我 系 几肯定，张超雄一定顶。 系 一定顶。喂，张杨之前做一个弱智男嗰个男仔俾人屈过 头。李林村 由头做到尾， 系咪先？差佬闹佢，啲男司闹佢，有咩错啫？就顶咯。喂，咁你差佬系做错咗啊嘛？你系屈人啊嘛，大佬系咪先？我真咪等到尾咯。 佢赔晒，系咪先？ 系 啊，屋企人 啊。喂，我而家叫你啊，秃鹰又好，叫你而家咩罗伟聪又好啊，你企喺度道歉，你都应份啦，系咪先？讲真，咪顶咗佢咯。喂，咁你做公职人员、做议员就系咁噶啦，你值得嚟你净你自己称过，觉得抵帮嘅，你咪顶到尾咯。喂，你而家就原来会虾碌咗，你就走开咗。喂，唔关我， 心情 点点心情唔好啊，大佬。陈婉娴，你唔好选啦、啊！你老实讲，唔系你啲兄弟咁样喐你啦，你根本上唔应该再出嚟选啦、啊，大佬系嘛？呢啲友咁样上讲真，直情系即系真系公棍嚟啊嘛！工联会啲友讲真，你王君兴有冇讲过嘢？ 冇。 王君有冇讲成功争取第1088次嗰啲？王君有冇讲嘢先？你敢唔敢成功争取？咪话即系你香港而家咪全部又系缩？讲真，咪即系等于当年掟完菠萝唔敢认咯？根本上几廿年冇变过啊嘛！共产党土共啲人，啲仆街， 好有火啊！ 喂，拨下先。 系啊，系咪先？ 我又有想问喎，因为有人就话，或者而家翻咗大陆啦，其实咧背后咧，陈婉娴应该都同佢仲有个deal嘅，就系话，喂，你匿埋喺度十几年话话啫，咁但系而家喂， 边个俾钱去食啊？边个俾钱去？ 啊，唔好理。个问题而家我就系着手帮佢申请单程证落嚟，因为佢要照顾佢阿婆。 仲搞？ 你会觉得呢啲系易搞啲咧？ 嗱，如果未发生呢件事，阿婆闹娴姐咧，就一定搞掂嘅。而家陈婉娴一定唔会再理佢噶啦，而家就冇事啦，而家一定冇啦。你 即系背后冇， 唔系背后嗱，可能有嘅，可能有，而家就冇啦。而家乜嘢雕都冇晒 啦。最大恶极啊佢， 而家喂 咁样， 我系阿嫲，我系阿婆，仲信你条卵咩？仲你条你个咩婆娘？我仲信你个婆娘系咪先？讲真，喂，你先攞镬金噶啦。喂，你谂下，如果阿婆啊揾完娴姐，娴姐唔系开记者会出嚟。嘅话阿婆同我孙而家喺香港有咩问题？ 咪啦，硬硬 系咪先？你迟多两年，咪再算唔得嘅咩？系咪先？同埋即系老实讲，千错万错，阿婆真系今次真系 做咩搵工程？ 真系搵错人啦！ 做咩搵工程咧？ 老实讲，你搵长毛，你搵张超雄， 搵张超雄就啱啲，十块九系 咯。喂，都系咁做啫嘛，系咪先？讲真， 其实好多噶， 你谂下最戆居啊！我听过一个人讲啦，佢哋自己有啊，唔系佢哋自己有啦，听过一个政界嘅人讲啦，喺度耻笑陈婉娴同埋工联会啦。一见到个肥仔出而嚟着嗰件 T 恤，你班系咪唔识英文噶？佢着换咗件衫先出嚟。 系啦，嗰件、啊。 你佢着住咁嘅衫嚟影相，你真系戆居啦！呢啲有，喂，你有少少智慧啊！你有少少行走个江湖嘅经验，你都换咗件衫。 可能唔识英文、 啊。喂，阿华仔，不如咁样啦，入边冷气冻，你着件外套啦，醒啲啦。但系你班工联会文盲，你净系。即系冇无耻都不得止，净文盲添啦！即系英文都唔识嘅，原来屌！ 唔系佢分开唔识咯 ，eat 咯 ，sleep 咯 ，recycle 咯。 唔系咁行，嗱而家娴姐应该着翻，而家件衫俾娴姐着咯，去瞓下先啦，瞓下娴姐，娴姐唞下先，唞下先， 翻完休息， 唞下先。呢啲我哋唔会忘记。你一到嚟紧选举嗰阵时咧，你又会见到你好激动走出嚟咧。娴姐就话咧，工联会系捍卫基层利益嘅，我最憎人哋屈我哋嘅，咁样咯。系咪？ 可能升力俱下， 个成绩一定系咁噶啦，系咪先？跟住王卿就一定话啦：，你哋班友你又浪费咗几多万千万罐午餐肉啊？系咪？咁而家又唔出嚟讲坏仔， 又同阿林家 谦又唔讲坏仔，王国健你又唔讲坏仔，郑耀堂你又唔讲坏仔，讲人哋心情唔好，坏仔个心情唔好啦，去阿嫲个心情唔好啦， 咁唔见人咩？ 超真系啊！你要信你工联会真系食蕉啊！真系阴公，唉，真系呢啲嘢，真系 咁啊！呢单嘢陈婉娴就已经受晒箭啦，冚唪唥已经系借。 我想话阿坏仔只手都好污糟。 污糟的手， 污糟的手， 污糟的手， 污糟核突， 你污糟的手。 今次听三机话系污糟核特首， 污糟特 首，其实啊， 特首， 特首，其实佢哋系用紧啊特首。 你听九零三， 系啊，用紧特首嘅 呢啲嘢系嘛？呢啲嘢 唔系啊，阿咩啊？ 林海峰， 林海峰，呢个笑到我死。 污糟特首， 即系所以阿师兄系有心，即系。 诶，你又拉呢单嘢 系啊？ 喂，咁老老实实，我真係觉得係好难喺半夜三更嗰个时分，你知道咁 咁， 你好难知道一单咁嘅嘢而即刻 react 到，你揾到晒你要揾嘅人，佢即刻要复你嘅 email， 或者复你 WhatsApp， 我觉得真係好难 嘅。咩啊？你讲紧？ 唔系，假设你系个 marketing 啊，你要抽单咁嘅嘢水啊，你其实好难。 你讲一个 Joey Shandy 嗰个广告，你冇头冇尾 啊？唔系，你头先讲呢单嘢嘛？讲咗 啊 嘛， 系啊 系 啊。 我就话喂，其实好难你。即系 instantly。 喂，其实我想发你问一个问题先，即系因为咧，你咁啊，刘浩龙系咪真系谂住宣传首新歌噶？ 好早都听咗佢哋喺心机话系， 系真系真嘅， 系啦。 叫咩回去啊？ 咁去边间唱片公司？我想问下。 可唔可以喂即刻上網啦？ 劉浩龍唔係佢係 佢係邊間唱片公司㗎？係啊，我翻嚟想知 道。我就係去唱 K 嘅時候見到佢咯。 係啊，即係劉浩龍。 點解啊？你要知啊？請問呢個係娛樂版定係港文版嘅新聞嚟？ 呢啲唔知咩版。 我有喎頭先。 係啊，佢係邊間唱片公司㗎？劉浩龍。 咁做咩事先？ 即係老老豆豆。 噏到出口啊！嗰間係 邊個啊？唔係同阿許志安一齊嗰個咯。 金牌大風 唔係太陽 洗米 係洗米 太 誒，佢咪兩個去咗阿洗米華嗰個賭場開幕咯， 即 係老細咯，恭喜佢一咩？ 係喎，2015年加陽太陽，係 咯，太陽娛樂嘛， 太陽娛樂係嗰間，即係 恭喜佢老闆一個禮拜生兩件啊嘛。 洗米嗰間 係啊，洗米嗰間咯。 喂，我真係覺得呢啲嘢冇可能係你大家冇夾過，突然間爆出嚟，而大家做嘢會咁快手 嘅。但係劉 邊個夾邊個？ 劉浩龍唔係 Joey Chandy 嗰個代言人嚟嘅。 又邊個夾邊個 ？marketing 嗰啲嘢。 唔係，我覺得真係抽水嘅，真係抽水。 邊個夾邊個先？你話劉浩龍同 Joey Chandy 夾？ 係啊， 我覺得冇咯。 你係覺得 戰師弟喎？ 咪係咯。 但係你 形象嚟嘅。 你咩啲人啲留言係幾咁狠毒㗎？係 咯，幾好狠毒㗎喎！ 系啊，即系呢啲嘢，我睇网台我都 女朋友都搞埋咯， 一 off 麦，系啊，就真系不妨话讲俾你听。 哎呀， 系咪先？ 即系发哥咁样。 唔系呢啲真系，你真系佢，哇！啲人啲留言肯到得好交关，大佬呢啲嘢讲真，不过唔买算啦。如果系洗米， 咁系啊嘛，喂，污糟对手啫嘛，个大佬真系无法可收拾呢一对手啊，始终及你咩咩 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个世界系有啲人嗰种离地系，佢真系由心而发。 喂，佢咩咁巴闭啊？ 我想问咧，咁系咩人会代？咩人代帮我度呢条桥噶？如果系佢间唱片公司， 好失败可以啊，就真系。 咁嗰啲人 自己屎忽鬼咯。 嗰啲人系咪真系智商系咪得？ 智障咯，又系即系智慧嘅 脑残 嘅将士啊！ 呢啲讲真，冇可能噶呢啲讲真。 系咯，如果真系度条咁嘅桥俾佢，真 有啲嘢我想攞嚟比喻，但系 系咯，都系唔好啦呢啲，系啊。 冇啊，你大佬已经系落 咁 狠毒噶。 话分转头，嗱话分转头。不过如果佢咁呢啲咁嘅唱片公司，可能冇乜所谓嘅。 冇耐 形象嚟噶喎， 劉浩龍有咩形象呢？ 玩完噶啦。 喂，起碼你咁樣鄙視一啲勞動階層，就已經係犯咗重爭 啦。 玩完啦呢啲，我覺得佢唔會用啲咁低智嘅嘢做宣傳自己嘅片啊，嘅唱片啊。 我諗如果真係一個點講啊，唱片公司嘅 marketing 未必會諗一條咁嘅橋。但係你話 佢仲搞埋張相喎。 我曾經有時揾過呢張相。即係如果用中文咧，污糟的手咧係 search 唔到 嘅。唔係你用礦工的手啊嘛。 唔係，你揾 dirty hands 就有啦。 exactly 呢啲，即係呢一個 呢張相，淨係呢張相嚟。 佢就會喺頭幾個 search results 度有嘅。咁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跟住我後屘 check 下幅相，究竟 resolution 夠唔夠做圖咧？又夠喎。咁但係問題，你喺網上面 download 相咧，你好難揾到幅夠大嘅圖俾你做 marketing 嘅圖啊。即係你要入邊。 我覺得唔夾，冇夾咯。 唔係啊，你好难揾到封咁大嘅图，你而係即刻可以揾到个 artist 去 key 嗰个 Joey Chandy 落去。 我觉得 Joey Chandy 係真係抽佢水嘅啫。 但係幅相呢2012年嘅，即係佢本身个 blog post 就係2012年嘅。咁所以你话夹同唔夹就唉真係两睇。 我觉得师兄係真係喺度话緊个幕后黑手囉，喺呢个政改嘅事上面。 啊好嘢啊！咁你都拉得到。 喂，唔係啊，其實你嗱，如果你咁樣講法咧， 佢真係好大嘅比喻啦。 其實咧，其實你講埋咗， 真係好陰勁你。 揾到佢咧，咁就 perfect 啦。佢即刻冇事，解除咗危機。其實我係講緊零 咩啊？你 六八九，即係黑手，我係講緊六八九。 係啊， 我都係走咯，大佬喂。 特首啊嘛，特首啊嘛，污糟的 香港人， 污糟特首啊嘛， 係啊，咪係佢咯，係咪？講真， 話曬咯，見到佢嗱食咗兩啖都頂唔順要走啊！ 咪咯，你啲假嘢， 佢真係完全吻合咗我嗰個香港人對住特首嗰個心態啊！ 咪咯， 即食唔落飯啊！對住呢只污糟特首， 打俾佢啦嘛你。 特首污糟咪食，對住呢個污糟核。特首咧真系食唔落饭， 咩太阳 系三啖都食唔到。 你揾佢啦嘛？ 但梁姐，你琴日去咩？去 Sogo 买， 去 Sogo 买寿司 喎。 喂，好奇怪喎！喂，我想问下你老人家，喂，佢会唔会自己做啲咁嘅嘢咧？ 会，点解唔会啫？ 嗱，第一嗰张相咧就好早嘅，即系你会见到系附近。 唔系，佢琴日要上机嘅。 上机， 琴日因为佢琴日去飞去多伦多嘛， 系啊， 佢上机前同个女食啫嘛，佢女 饭去咯， 佢最惨佢女夜晚唔屋企嘛。 所以早食 有冇睇娱乐版噶？ 断片啊！ 有冇断片？但我天光先嗰个女咁点啫？ 系咯， 唔系之后都食几嘢食啊？ 咁但系要自己去 买定女女起身。 唔系咁，但系要自由系要自己去。 阿媽買更加唔值添啦。 阿媽買龍蝦。龍蝦 喂，咁但係好多 helpers 啊，好多自己嗰啲。好多好多自己嗰啲 personal assistant 會做呢啲嘢㗎嘛。係啦，個問題就係話你點解俾人影到咗咁嘅相，你係俾人做數啫。 即係佢可能都要發即係表達下父親節嚟啦，咁我都好有好多父愛嘅。 即係又係白公子裝高代言人諗埋啲屎橋。 但係唔係啦，佢邊咁醒啦。 唔係exactly， 我就唔係佢 諗。如果梁振諗唔到自己食招啦，叫梁振諗。 係啦。佢自己諗唔到就翻屋企啦，或者的手。 唔係咯，就係呢啲嘢。 喂，仲有少時間播段片先。 地开花，去唔去维园？学生有话疑。 我哋希望我哋能够决定我哋城市嘅未来。 港大同浸大退联之后，冇参加维园嘅烛光会，上台发言嘅得翻中大、城大、理大同树人。 政商崩坏，极权无道。今日香港同当年八九所面对嘅震惊局面，竟然系咁相似，竟然系咁牵连。 呢个基本法最后喺1990年由人大通过。呢度並冇香港人嘅聲音，亦都冇香港人嘅授權，唔通呢啲就係民主咩？ 佢哋當場燒咗本《基本法》，要求命運自主，港人修憲。 本身以前有好多間大學參與，而家得翻四間大學參與。咁啊，好明顯個好明顯睇到嘅，冇個力量係衰咗咗啊！ 都有同學唔係咁諗。 我覺得又唔能夠分薄咗，覺得我哋就算解散，但係我哋身為打工仔，我哋都要行翻出嚟咯，個力量一定都會夠大咯。 今年六四悼念活动遍地开花，但他们坚持来到维园。 悼念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六四，去哪里其实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有那个心。 可能多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其实实际上六四是没有不同的，即是精神和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不同。 智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被本土派攻击，同学仔又怎么看呢？ 我会觉得希望是做了香港的事才可以再换做一件建设民主中国是后话咯。 我自己会将它排一个比较低的排位，争取自己香港的民主先至即大于争取中国的民主。 即香港的民主其实同中共的政权是必然有关系的，很多其实可能在上面施压啦，但是因为框架都是人大权力，所以如果香港要争取民主是不能大陆的影响。 今年的集会特别多雨伞运动的元素，有不少人举起了雨伞，但有学生就说应该要派平反六四。 好，keeper 好好好，六四集会、六四晚会，好啊！在座两位系咪两个都有去啊？ 我梗系有啊！ 冇啊！ 你冇去咗咩嘢？ 我唔几年冇去咯，系啊！啲工作关系啫，唔系咩？我之前有去，以前会同啲朋友去嘅，系啦、啊。咁我如果我去嘅话咧，我就通常都早嘅，因为约咗食饭，即系我哋唔想坐得咁厚啊嘛。咁我哋通常我就早去嘅，坐第二个球场到啦，大概坐，即系攞住立足。 你唔使噶，其实 咩 你可以喺前面。 屌，又讲呢啲得啦，知啦， 系 啦， 可以，但系即系唔系？如果我同啲朋友去，自己去啫嘛， 佢唔系做嘢啊嘛。 系啊，嗰啲咧。 喂，我想问下啦，我谂我系自从系六四二十周年开始啊，年年都去嘅。 系 二十周年之前咧系冇去嘅， 嗯， 但系好似二十周年嗰年系突然间好多人噶嘛，即系二十周年之前咧就可能几万人，嗯、但系去到二十周年，跟住嗰年就唔知十几、嗯、二十万咁样。喂，阿老人家，你觉得而家嘅六四集会同以前嘅六四集会有咩唔同咧？ 冇咗唱呢个中国梦咯，唱咗 同埋渲染呢风采啊， 同埋冇咗九哥啊嘛，听讲系咪？ 冇咗个哭腔， 但系九哥都成继人， 冇咗哭腔啊嘛呢啲嘢。 哇， 你唔同咧嗱，我唔系我呢两年我唔系喺现场啦， 系 如果用翻以前嚟睇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其实好多人会讲得好过我噶啦，呢个题目我相信应该咧就后生嘅咧都几多嘅，即系后生嗰啲唔系讲话咧 二三十岁嗰啲后生，系讲紧十几岁中学生， 可能即系中学生八九年后出世嗰啲咧，对佢哋嚟讲，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对我嚟讲咧，对我哋三个人嚟讲咧，我相信咧八九六四咧唔系历史嚟嘅。是个经历 过嘅，系啊系。 但对佢哋嚟讲咧，其实历史嚟噶嘛。即系譬如你问我，我唔会无啦啦咧去 六七暴动， 去八八卢沟桥事变嗰啲集会噶嘛，系咪？我唔会忽然间去一个历史嘅集会噶嘛。但系有系真系原来有啲细路有啲后生仔咧，佢哋系真系会去呢度。咁我其实你问我，我就好相信，因为好多都系爸爸妈妈去带我哋去啦。又系老师会有讲嘅，但系可能第一次去系爸爸妈妈带，第二次可能系咪老师咁样去咧？咁你问我，因为 有啲學生，譬如我以前或者而家都見到啦，即係睇報道啊、睇電視咧，佢哋係即係可能幾個學同學一齊去咁樣嗰啲嘢咧，即係唔係話我打單炮我咁樣去嘅，即係其實我相對譬如佢哋，即係話平時係有傾啊，啊可能會六月初五月尾，喂下星期三去唔去？即係佢哋有傾啲嘢咯。咁我諗呢、這個都幾明顯嘅。當然譬如你話好似阿華叔講話咩薪火相傳點點點嗰啲，我就唔敢講係咪咁多人咧。不過我相信係有嘅，同埋可能喺。近呢十年八年咧，譬如你啱啱話係咪二十年多咗人去咧？你零三七一之後咧，係真係多咗啲後生仔係去參加啲社會運動嗰啲嘢啦。即係當而家你話變咗左膠就另一回事啦。但係嗰陣時大家都覺得啊，一定春秋二祭一定要出嚟噶嘛，六四七一定要出嚟噶嘛，啲春秋二祭咧。 最賤咧就係有一張相寫住維園方庭。 哦， 真系无 Q 聊啊！你真系似李丽珍啊，嗰个啊，好大张，我就谂咗好耐。 嗱呢啲啊，嗱呢啲就咁讲，嗱即系嗱，你问我咧， 方庭啦，咁我仲问人 咩咯？ 你自己李丽珍啊嘛， 我冇睇大时代啊嘛。 喂，老老实实，如果多几个呢啲啊，如果多几个呢啲，而华苑系多啲人数嘅话，咁大家少女应该。勇於企出嚟喺華苑度啦，係咪先講真？ 有幾靚嘅嗰個？ 華苑頭翻嚟咧，我好想問下當 係咪？ 係 見過啲乜嘅？休息一陣。 喺邊度見咩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